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65集，如焚。楚军感觉夜凉，他病后睡得不好，时常惊醒，此刻睁着眼睛看苍顶，把时间熬到了卯时，不需要宫女来换，就翻身起来了。宫女都是新来的，跪着给李建廷整理袍摆，待他坐到近前时，端着匣子为他打理髻发。李建廷这段时间瘦得多，看着越发伶俐，根本没有女子的娇柔。李建廷没睡好，又是大病初愈，难免疲惫，恍惚间觉得耳边一凉。那俯身给楚军戴耳饰的宫娥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就见楚军咣当的站了起来，面色煞白，在忍耐里低声斥道：“ 拿开！” 殿内的宫娥们慌张跪下，不知道哪里触及了楚军的眉头。李建廷抿紧唇线，在一片死寂里看见镜中模糊的自己，他盯着这个自己良久后说：“ 我在先生们的堂前受教，不戴耳坠。” 宫娥磕了几个头，怯声应着。李建廷不要他们再搭手，自己套上长衣，那金龟的料子罩在外边，像是他的盔甲，他好受些，但仍然没有说话。待他出门时，在檐下看见熟悉的身影，扶满迎上来，给李建廷撑开伞，谄媚道：“ 今日雨大，奴婢备了轿子，殿下能打个盹儿，到堂前奴婢唤你，保准不耽误事。” 李建廷没走，露出笑：“ 公公早，查案子忙吧？” 福满也不敢催：“ 哎，奴婢哪会查案呢？都是元府提点，专门派了几位刑部大人督办。” 这意思就是，不是他独断判案，是经过孔丘的手，跟他关系不大。李建廷眼睛没眨，他说：“ 风泉这事出不来了。” 福满心里一转，愁起来：“ 他是穆嫔娘娘的兄弟，又跟司院局有些渊源，刑部也不好徇私放他。奴婢前后跑了好几回办差大院，跟元府也提过，他是个好人嘛。” 福满寻思，风泉能回到宫里办差，肯定是伺候楚军时间长了，有主簿情谊在里头，所以他不在李建廷跟前诋毁风泉，知道李建廷还偏心着呢。来日方长，只要他把这位置守好了，李建廷迟早要逆了风泉。 我一直病着也没得信儿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 福满给李建廷撑伞，把自个儿晾在雨里：“ 就是查。殿下留心脚下，这儿台阶滑，奴婢搀着您。这案子就是坏在吃食上，奴婢跟刑部查了当日殿下的饮食，司院局他问题最大，混的人太杂了，有心人坏着呢。” 他把自己在这案子里的作用都推干净，让督办的刑部全担了，这样风泉死了也是孔丘的事情，元府是他老师，决定着他到底能不能登基。李建廷心里不痛快，也不能跟孔丘置气。李建廷原本不打算上轿子，但他临时改了主意，弯腰进去了。福满神采飞扬地唤着殿下慢点，给李建廷把轿帘掖好，催着抬轿太监赶紧往明礼堂去。等李建廷到明礼堂时，曾玉已经酒后了，他立在檐下看李建廷从轿子里下来，不禁皱起眉。楚军从前不讲究这些，就是这样才能得了朝臣的青眼，怎么太后一失势连几步路都走不得了？曾玉对李建廷行礼，李建廷站在檐下回礼。曾玉没立刻入内，而是肃然道：“ 春雨贵如油，八成良田都受着这场雨，殿下尚未登基，又无封号，怎可在宫中成教？” 李建廷似是顿悟，连人认错， 学生知错了。 福满跟在后边听得此言，哪能让楚军担着，这轿子可是他安排的，连忙说， 殿下大病初愈，玉体金贵，这雨又大， 我与殿下是师生谈，内患岂敢插嘴。 曾于面色骤变，喝道。福满心道糟了，立刻跪地磕头道， 奴婢奴婢。 情急间竟然犯了内阁朝臣的大忌，岑玉跟孔丘都是经历过攀党乱政的人，最恨内患插手政务。福满平素在办差大院里跑，跪在垦庄上绝不会插嘴，岑玉看他今日刚到楚军跟前，就敢安排轿子插嘴谈话，要是让他再待几日，不就乱了套了。岑玉忽然作色， 你今日敢坏楚军习惯，他日就敢乱楚军朝政，燕贼大胆。 福满磕得额间青紫，心伤盖旧伤。李建廷道， 是我不好，老师。 曾玉立即说， 殿下是楚军，军当理奸佞，来人扒了他的照面，把他拖下去。 福满是司礼监太监，按照永一年间的规矩，曾玉绝不能这样喝令他。他听着禁卫的脚步声，双手颤抖，朝着李建廷膝行， 奴婢罪该万死，奴婢罪该万死，奴婢。 禁卫不由分说地扒掉福满的照面，把他拖到明礼堂前的空地，雨哗啦地浇着，福满跪在中央，冻得嘴唇发青。曾玉道， 掌嘴。 禁卫撩起袍子，站在福满跟前就是一耳光。福满被打得左耳轰鸣，他不敢躲也不敢喊。曾玉没说停，转身掀开帘子，示意李建廷入内，就把福满晾在空地，巴掌声没有停响。明礼堂这会儿不喊人伺候，曾玉放下帘子，引着李建廷坐，恢复平常的神色。 本不该让殿下抱病前来，但事情紧急，不得不催着殿下过来。 李建廷落座， 老师但说无妨。 曾玉心里忐忑，听外边的巴掌声断续，又谨慎地掀起窗边的竹帘，确定前后都没有人，才对李建廷说， 丹城田税即将结案，涉及官员甚广，梁崔山已经开始着手稽查传承田税，紧接着就是敌城花甲，殿下独自待在宫中，臣等心急如焚。 后宫是禁地，外臣不得入内。李建廷前段时间才中过毒，内阁担心太后狗急跳墙，再拿楚军的性命做要挟。李建廷雪白的面甲边还掩着绒领子，他微皱起眉，眉心的花钿随着轻动。 丹城田税案结了，田地也丈量完了，正是紧要时候，不能耽误。老师们不必为了我缓下进程，按律办就是了。 曾玉以前对李建廷成见颇深，可是楚军举止端庄，又相当好学，对他们都毕恭毕敬，以老师相称。如今竟肯为了明田把性命放在一边，曾玉心潮起伏，仙袍对着李建廷跪下去，叩首时隐约哽咽道， 殿下真是委屈殿下了。 李建廷起身虚扶着曾玉， 老师快快请起。 曾玉以袖拭泪， 殿下在宫内留心安危，太后若是胆敢胁迫殿下，臣等定然以命相搏。 李建廷喟叹， 我何德何能，只是老师传承赫连侯与吴城韩氏乃是世交，这差事凶险呢。 曾遇见李建廷对自己这般坦然，想起韩城不禁大为感伤，他们这些做朝臣的自诩忠臣，却让楚军受困宫中，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，一时间老泪纵横。 韩城手握督军，臣等不敢贸然行事，苦了殿下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